哦，是有这样的一个，如果你擅长自己， 那就可以打车去了呗， 开车快 二十公里 也可以，但会稍微有一点贵。 哦，是吗？ 你说你就是葡萄牙打车会比较贵是吗？ 因为它欧远嘛，其实也还好，近距离还好。 那你们是怎么去的呢？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， 坐火车， 坐火车也是可以的。那在新特拉，它这个地方，其实我想讲的是，我们选择住到人的家里面。 哎呦，也是路面匠定的。 嗯，对，但是这个房子是我看上的，他提了一些建议， 我提了一些建议。 对，他说这房子会很吵，但是正好我们赶上是一个淡季，只有我们两个住。 对，整个房子就是我们俩住。 我的天， 挺好的，这就是属于那种民宿性质了。 对的， 民宿。 然后我想重点讲的是，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到这儿来住人家里面？因为新特拉这个地方在最早是皇室度假的地方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里斯本的后花园。 第一地啊， 哎呀，第一地皇室。 对， 那新特拉一下这地位陡然升起。 嗯，对， 射箭。 够了，没有录了一枪 啊！没有没有。 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隔了两个世纪以后呢，有钱人因为离里斯本近，里斯本是重商的，所以有钱的人也来这儿盖别墅了。他的度假别墅，他的度假小屋， 都是宅基地。 哎，对，所以呢，整个这个小小的地方，它是很萌的。你想，全是这种又有自己的花园，又有自己 哇，好漂亮啊！ 山地都是人家以前度假的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来这儿不如就体验一下人家。住住人家的房子， 对对对，很好。 我们选了一个叫圣米格尔宾馆这样的地方，它虽然叫宾馆，其实是一个人的家。 圣米格尔宾馆， 对，圣米格尔宾馆啊，这个老奶奶她主人呢，其实她的孩子都到里斯本去工作和生活了。一看到他们家就是非常有钱的那一种，就是他的房子，你不仅要有一个壳，你还要维护它、维修它、装点它。 那房子是不是很大？ 很大，不说它的每个细节，你看它的墙面肯定都是每年要重新去刷的， 都是粉色的。 酒店管理师他们的细节体现在哪里？这个民宿， 首先都是粉色的， 粉色的， 闺蜜拍照很 好看， 太棒。 对，然后他们自己的花园，他们有一个自己花园，种各种各样的花，也很好。然后它的外边的墙壁是有点淡绿色的，所以 好漂亮， 色彩很丰富， 这不就马卡龙吗？ 对， 也有法国情调啊，那边有啊， 真的， 有咖啡馆什么的， 对，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店啊，那种咖啡馆之类的？ 在附近，就是它散落在山上嘛，它其实是个山，你翻过了山就是罗卡角，罗卡角就是欧洲， 哦，对，就是罗卡角， 对，坐西， 在这个新特拉这个 地方，在新特拉，你要从新特拉坐车去，翻过山就到海边，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。 那这么说，新特拉是必去的一个地方了。 对，如果你去里斯本。一定要去新特拉。 你刚刚我们的可可和我们的这个路面上说新特拉的时候，我老觉得是哥斯拉，一点都不哥斯拉，非常好看，非常棒。我的天哪！ 对。 这个房子装修非常好，装修也非常好，拍照片也很好， 那当然 吃的也非常好，主人也非常的 nice， 非常 nice， 只有五间客房，只有五间， 哇，太棒了！那这个时候还真的也是淡季订，或者说提早订。 对， 那比如说像现在，因为它靠着大西洋嘛，大西洋的海风还是很凛冽的， 咸湿， 对，咸湿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个季节，它那个花园还能长出花来吗？ 就 挺冷的， 有花有花， 因为它十几度二十几度嘛，刚刚说那个温度是可以的。 而且它的花都是他自己维护的，就是非常精致，那是他的花园， 他自己维护，他没有请那个园艺师去帮 他应该是他的，因为是他有一个女仆就是在帮他运营这个东西。那花园一看 有园艺师，哎，过来施肥吧。 哎呀妈呀， 也 是哈，老奶奶很有生活， 很有品味， 是。而且我们住这样一家，这个住了一晚，包款早餐， 多少钱？ 花了800块钱， 便宜， 怎么便宜？这么便宜。 替大家听友问一个问题，在葡萄牙整体这几个城市的消费，你觉得是什么水准？二位消费的水平的话，贵吗？ 你对钱比较， 对啊，你说说。 我觉得是欧洲的平均标准左右。 那也不便宜，还可以。 但是我觉得像800这样的一个住宿已经算是很合理的了。 对，因为我们会因为我管钱嘛，所以我会去平衡这个事情。比如说路面匠他在波尔图订的那家酒店就是那种贵的。 贵的， 所以我就会在行程中，我们去的小地方，小地方也不可能有贵的，我们就要结合它这个历史， 你要平衡一下， 去平衡整件事情。 我们还有三分钟，说说波尔图呗，说波尔图的感觉，好吧？ 波尔图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有两个点是一定大家要去的，一个就是这个